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66回，如同每一个护短的父亲一样，谢之方自然不会将这桩见不得人的私情归咎于姐姐，一定是魏恒那厮花言巧语哄骗了谢之真，亦或更严重些，他动用了某种不光彩的手段胁迫了他。一想到这匹人面兽心的中山狼是他自己引进府里的，他还资助了对方银两衣物，把对方当作知交好友，谢之方便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五脏气冲天。姐姐是花为荣玉作骨的人，有秋水之姿，又温柔可亲，必定早就被魏恒那厮惦记上了。深闺少女一派天真，不知世间险恶，被他处心积虑的温雅谈吐所蒙骗，丧失了戒心并不奇怪。可恨的是魏恒那畜生竟敢做出无眉苟合之事，先行占去了姐姐的身子，当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谢之方气得咬牙切齿，面目狰狞，却还保持着最后的理智，将那只带着圆红的帕子同样塞入怀中，不肯给魏恒留下任何挟制姐姐的把柄。帕子底下躺着一封还未送出的书信，信笺上的字迹风流娟秀，约定了下次幽会的日期，正是两日之后的3:10。旁边还写着一首艳诗，极尽辞藻地描写了女子即将和自己相见时的美丽情态。谢之方默默念了两遍，脑子里最后一根弦彻底崩断，发出嗡的一声震响。所有的侥幸心理被打破，他已经清清楚楚地知道，姐姐居然是心甘情愿委身于魏恒的。这一瞬间，谢之方内心涌上千万个念头，个个都裹挟着浓重的戾气，淬着刀锋和鲜血。不如干脆将魏恒神不知鬼不觉地料理了，大卸八块，再剁成碎肉喂坟地里的野狗，来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。姐姐那边脸皮薄，必定是不好问的，等过两年情意淡去，她便为她再寻一老实些的男子入赘，再动用些非常手段，将对方的身家性命死死拿捏在手里。届时便是那人发现了姐姐并非处子之身，想来也没胆子四处宣扬，或是手段再迂回些，先捏着鼻子认下这桩婚事，徐徐图之，用捧杀之法将魏恒捧得极高，要什么给什么，再安排几个闲人诱他往青楼赌坊里去，买一两个尤物送给他当外事。姐姐看清他的真面目，心灰意冷之下必会与魏恒和离，到时候他想怎么收拾魏恒便怎么收拾。而姐姐嫁过一回，伤透了心，自会长长久久地留在家中，与他朝夕相伴了。总之，魏恒非死不可。在心里想好了魏恒的1000种死法，谢之方定了定神，忍着蓬勃怒气和浑身的抗拒，将肚兜和帕子原样放了回去。无论要怎么处置魏恒，眼下都不是打草惊蛇的好时机。其一，大过节的喜庆日子，姐姐方才还高高兴兴地和他一起玩耍说笑，若是魏恒这么个大活人凭空失踪，往后的日子里定然要愁眉不展，以泪洗面，整个年节都过不安稳。其二，谢之方潜意识里还是觉得谢之真不会做出这样轻浮的事，打算按捺下满腔的愤怒，细细探查个明白。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区区2天时间他等得起。于是待魏恒取了酒菜回来，看见的却是谢之方如常的笑脸，他的眼底浮现出一丝疑惑，往书堆底下扫了一眼，拿不准对方到底有没有发现那一方锦盒。强忍着内伤和魏恒虚与委蛇了小半个时辰，谢之方推说酒醉，起身告辞。刚回到院子里，他便将满屋子的瓷器茶盏摔了个粉碎，连椅子腿都踹断了好几条，狠狠发泄了一通火气， 又辗转反侧了一整夜，直到天光发白，依然双目炯炯，毫无睡意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来到姐姐房中，站在她身后，面色阴郁的鬼神退避。谢之真浑然不觉，对着镜子慢理青丝，后颈露出一片玉色肌肤，细腻温润，散发着动人的柔光。握着梳子的手也好看，纤长白皙，鱿鱼一般的在乌云中穿梭。这双手，魏恒那个混账王八蛋也握过吗？他唇上自己亲手所制的胭脂，被他意乱情迷地吃过吗？还有这身衣裳底下，连自己都没有碰过的身子，也被他放肆地流连过吗？谢之邦越想越气，一会儿想要叫人把魏恒直接拖到院子里，就地乱棍打死，一会儿又想紧紧抱着姐姐，传几桶热水，亲力亲为地帮她搓洗干净。想到这儿，他骤然惊醒，意识到自己方才动了怎样丧心病狂的念头，脸色愈发的难看了。他口口声声骂着魏恒是畜生，那他自己这样又算是什么呢？比畜生还不如吗？谢之方太过拖大，区区两天时间比他想象中要难熬得多。好不容易挨到正月初二晚上，他暗中跟随魏恒来到嶙峋怪石堆砌而成的山洞时，已经猜出了私会的地点。牌匾出自他亲手所题的藏春坞。心中邪火更盛，谢之方嘴角早起了一溜料泡，双目发红，眼下青黑，双足犹如采集棉花了一般，深一脚浅一脚的自山洞的另一头进入，抢在魏恒之前来到藏春坞中，躲进暗处的一处箱子里。不多时，有一女子姗姗来迟，魏恒连忙迎过去，嘘寒问暖，与她举举私语。谢之方恨不得从暗影里冲出去，把魏恒的嘴撕烂。听见女子柔婉的应声，又觉得整个人仿佛跌进冰窖里，前胸后心都塞满了冰块。他不能撞破他们的好事，到那时魏恒没皮没脸的，光脚不怕穿鞋，姐姐却无颜见人，万一想不开寻了短见，他还怎么活？把下唇咬出深深的一排血印子，谢之方亲耳听见魏恒与姐姐如何亲密，忍受着凌迟一般的痛苦。灯下，魏恒扯松那女子的衣襟，笑道： 把灯点燃好不好？这里此时碧如点点红梅，可怜可爱，不能亲眼观赏，实在遗憾。 少女紧张地瑟缩了一下，声如闻响，含混地说了一句： 啊，不，不要。 魏恒也并不勉强，而是柔情蜜意地继续哄她。谢之方木呆呆地听着，神情恍惚，心下却一片冰冷，喉中涌出甜腥之气，体内真气乱窜，竟有了走火入魔的征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魏恒和那女子一前一后地离去，谢之方在箱子里坐了近一个时辰，方才动作滞涩地爬起，扶着石壁一步一步艰难地挪了出去。萧瑟的叶子在半空中扑簌作响，像是在嘲弄他荒唐可笑的心思。他自以为能够将姐姐好好地守护起来，护她一生安稳，却原来他根本不需要他这个弟弟，满心满眼都装着伪善恶劣的情郎。谢之方对着漆黑的夜色狂笑起来，越笑声音越大，表情越来越狰狞可怖，终于呕出一口鲜血。他低头看了看地上的血迹，赤红的双眼中瞳孔幽暗如墨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